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叫做芭蕾探戈，音乐开始很凛冽，有一些秋风扫落叶的感觉。是啊，又是一个周一的开始，节目的开始一定要带来这种有些烈性的感觉的音乐了，因为一周的开始，打起精神嘛。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上一周有很多的精彩的音乐会，那上周末的时候也和大家了分享，有许多的世界级的大师都来到了北京，今天晚上也更是啊，指挥家迪勒曼率领的德累斯顿啊来到了大剧院，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而昨天我也没闲着，在大剧院呢和声源先生，大家熟悉的钢琴家，举行了一场关于巴哈哥德堡变奏曲的讲座。我觉得感觉还不错，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巴哈的音乐。这是非常忙碌的一周，金秋的北京嘛，来听吧，这首凛冽的芭蕾探戈。 刚才是极其凛冽的一首探戈的前奏，而这段又柔情似水，突然让我想到我们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我们古代的哲学家们用五行的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以及相互的关系，而音乐当中我素来说的是起承转合，其实也应和着金木水火土。不是说五行相生吗？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样的循环往复。而世界上的音乐其实也在还有很多的事情都要进行着循环往复，相生相克。忽然是热情似火，忽然又是柔情如水。上周五的时候放过拉三，只是片段片段很短，不够过瘾，所以在周一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以这种凛冽的曲风继续着上半时段。这个版本来自于阿什肯纳奇。 切换的有点猛了，我们现在换到了维吾尔第四季套曲的秋的第三乐章。音乐的感觉跟此时的北京很相像，也是这个季节，也是这样的感受。在昨天的分享巴赫歌德堡的变奏曲当中，其实也分享了这一首，只是形容的是巴赫的音乐无所不容，而且有很多的音乐的元素，包括法国的舞曲、序曲、意大利的音乐元素，还有冲奏低音。其实维吾尔第的这首也是典范。 行。 这一首也是我很爱的一首钢琴曲，这是李斯特改编自舒曼的一首歌曲，叫做《献词》。不止一次讲过这个故事，这首作品是舒曼的艺术歌曲。在1840年9月12号，舒曼与克拉拉终于在莱比锡附近的乡村教堂举行了婚礼。克拉拉头戴淘金娘的花冠，舒曼把她做的26首歌曲组成曲集《淘金娘》，舒曼的作品编号是25，送给克拉拉作为了结婚礼物。而献词就是曲集里面的第一首。舒曼与克拉拉的结合，因为遭到舒曼的老师威克，也就是克拉拉的父亲的强烈反对，而被搁置了4年。他们甚至为此向法院提出过诉讼。可以想见，婚礼上的舒曼是多么高兴啊！而舒曼的这首献词是选用诗人吕克特的诗谱成的，他用吕克特的这首爱情诗来表达克拉拉的爱。所以这首曲子在曲调上既亲切又热情，又具有感人的力量。歌词这样写道：你是平和，你是安详，音乐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在新婚之日，舒曼看着美丽的克拉拉，深情款款地说：这套作品是我给你的结婚礼物，是我特意为你而做，也是我仅能为你做的。歌词是这样：你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快乐和痛苦，你是大地，我在那里生活，你是天空，我在那飞翔。为什么在今天一系列的很凛冽的很烈的曲子之后，我放了这首充满爱意的作品呢？那是因为迪勒曼率领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在今晚呢会演奏舒曼的一些作品，不过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而是舒曼的第二交响曲。舒曼的第三交响曲其实在近期我们听到的很多，但是舒曼的第二交响曲，尤其是第一交响曲也很有特点。这礼物应和着刚才舒曼的那一首献词，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这种好像有着内心丰富情感的作品礼物。音乐中是一种爱，是小爱也是大爱，看你怎样体会了。 听到这首作品感受不一样。其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给大家播过这首曲子，那时候是春天的感觉，好像生命在孕育，一颗小种子慢慢发芽，也像是孩童一点一点在妈妈肚子里好像慢慢的成长。而现在在听这首曲子，则是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午后随着冷空气势力增强，扩散条件转好，天空逐渐打开，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改善。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1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展览。第四届北京赛龙国际文化艺术节昨天开幕，聚焦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举办为期10天的俄罗斯版画精品收藏展。在世界上最大的水泥桶仓群内，市民可以零距离欣赏30多件创作于上个世纪的俄罗斯版画精品。据了解，赛龙国际文化创意园46座水泥桶仓在今年8月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定为世界最大的水泥桶仓群，被载入世界纪录大全史册。园区在今年9月启动了国际设计大赛，向全世界发出改造方案征集邀请，未来将把桶仓群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展览展示空间。再来关注，作为第13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分会场之一，首届东艺中国油画作品展前天开幕，150幅油画作品亮相东艺美术馆，市民可免费看展。本次展览名为德晋取向，从7月底开始征稿，共有来自全国的1023位艺术家参加，从2164幅投稿作品中选取150幅入围展览。展览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背景，展现当代油画的探索成果。最后再来关注一项针对毕业生的活动，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首场研究生转场招聘会日前在清华大学举办。据了解，与往届相比，本次服务季活动时间长，一直持续到12月28号。 活动期间将举办各类就业服务活动74场，预计组织用人单位3000家，提供就业岗位4.5万个。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小曲子它可一点都不简单，要说这首作品的问世，如果有记载的话，应该已经有112年了。大概原作于1906年，原来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器乐曲，后来被改编成了管弦乐曲还有小提琴。那这里呢就是霍拉舞曲，甚至在一部电影当中我们也听到过它。什么呢？出水芙蓉，你看过吗？乐曲的一开始呢，就是以那种明快活泼的这种伴奏引出小提琴以断弓技法奏出的顿音的主题，所以这个作品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顿音霍拉。就像一个欢庆的舞蹈场面，充满着炽热的欢乐的气氛，你感受到了吗？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我是古月。大家都到了吗？我看不少朋友来签到哈。刚才中午的时候还发布了一个更正的消息，具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乐会里看。上半时段听到的舒曼的那首献词，选自他的《淘金娘》的序曲，一系列的组曲的部分，那其实大家都感觉到很感动。那其实也是预热吧，为今天晚上的大剧院，为迪勒曼。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了，在周一的午后应该欢快一些吧。这首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E 大调第三圆号协奏曲，这两天给大家带来过像海顿的小号协奏曲，金灿灿的小号，像午后的阳光，而圆号协奏曲也是金色的，不过那就是秋日和冬日的阳光了，温暖而和煦，没有那么的热烈。那这首第三圆号协奏曲呢，是莫扎特在萨尔斯堡宫廷任职的时候，为萨尔斯堡乐团的圆号演奏家雷特格布所谱写的四首圆号协奏曲，还谱写了一首与一首圆号五重奏当中的一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783年。四首圆号协奏曲当中，这首是大家听到最多的，最脍炙人口的。 知道我经常会在节目中换风格，刚才听过了两首激动人心的古典，接下来换一首爵士。这位就是钢琴家，非常的厉害，也可以算是当今爵士钢琴界很耀眼的明星，他是大卫海索丁三重奏。还是伯克莱音乐学院的教导了无数英才的资深的教授，还有一个班底就是他的三重奏，把一些流传万世的古典名曲进行爵士化，那让你喜欢古典的朋友听到以后莞尔一笑，忍不住要钦佩他的音乐造诣了。爵士音乐是20世纪的奇迹，也是下一个世纪的古典。他说我毕生努力去追寻并且成就这个音乐梦想，在爵士乐界皆是音乐史中已经有盛名的他，更有无数的贡献，所以他的音乐融合着古典，融合着爵士。上周在古典流行中还有一个概念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是多元化。同样这个话题也适用在昨天聊过巴哈和圣元先生，当时他也说巴哈是在他的音乐的事业当中有一个无人再难以超过他的途径，所以后来的音乐家也另辟蹊径走其他的道路。同样我想说，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音乐当中，并不是说现在的音乐赶超以前人的音乐，只是时间的脚步在继续，我们在走着不同的路。 爵士钢琴弹的，真是令人敬佩。古典音乐家并不是会弹爵士，爵士乐家有时候可以弹古典。就像有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不能理解，哎，都是会弹钢琴又是技巧高深的音乐家们，怎么能不能互弹呢？其实就像唱戏曲，有时候唱戏曲不见得会唱歌剧，会唱流行歌曲，而流行歌曲也唱不了戏曲，所以这也是一个相通的。除非有的人真的是一个全才，有的人什么样的都可以。经过了这首小爵士，我们再换一种音乐的风格，看看我要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音乐。中央也是爵士，那一首承接了这一首 Autumn Leaves 秋叶。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But I miss you.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是啊，又到了听秋叶的季节了。那在下一周，古典流行小月老师会给大家安排一期整个不同版本的秋叶吧。上半时的今天整个的节目的最后，要为你带来这一首祖克曼演奏的波罗乃兹。Thank you. 时间过得很快，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小提琴与乐队的波罗乃兹，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留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也祝愿你一周的开始也充满了活力，让我们明天再见，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